诉我，又怎样回到从前？随风做流浪的梦，和你再相逢。请你告诉我，是谁说最坚强的承诺，却变得脆弱，请你告诉我，是谁说要永远的等候，如今让我孤独地走。轰轰烈烈，风风光光，我要曾经拥有什么，来来去去，过过往往，真心付出结果又如何？请告诉我，到底有谁能告诉我，要怎样回到从前？有你在我身边，那是灵魂的心愿。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，要怎样回到从前？ 在相逢。